around, jump up and down, we love to make you smile so frown. Huh, huh, how you gonna handle this? Embrace by neighbor or the trap by prejudice. Beauty's all around, see, as the world comes together to compete, to love, to learn unity. A better place is where we're gonna be, kicking alive, making it high, keeping it side by side. 感情无限延长，感动随时

潮湿的夜里，喊到深处大时代一直没干，悠悠晃晃悠悠晃，喊到周围一个小灵界能却无方言， 成长的力量，就像那湖。

想方法去解救，想到旧友不禁内疚，彼此已猜不透，人越近围墙越厚，难言内心喜与忧。翻看旧照，心却在跳，追忆昨天欢笑，想自愿了，仿似眼焦，嘴角略带欢笑，凝望着淡忘旧照，情怀怨念，纵使今天人人在笑，也许转身，通通不笑的笑。人眼中只知谁人重要，星星说不知。人最终空一，旁人静听，会将念兜掩饰心里高兴，难再找真心。两凭火影，重装作心灵。 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旧照片由吴国敬所演唱。听众朋友，旧单车老情歌继续和您分享老歌的魅力。下面是张金芳的解围，锦绣二重唱的交换日记，以及李克勤的寂寞夜晚。 偶尔还会傻傻一个人做 着流泪。我明白早就该戒，去了好久的咖啡，尽量回首被遗忘的天，挪一些空间给未知明天。如果爱再出现，我也好用平常心面对。想让我的思维和余念都慢慢沉淀成一种人生的美，多余的惭愧和伤人的泪留在日记最后一页。换伤心的感觉和视线，每天走一条不知名的街，用叹气的眼看高高的天，自己为自己来结尾。 花轮闭嘴， 花轮，闭嘴。

总不放告别那份浪漫。谁话过海枯石烂，谁共我相拥回眸，谁让热爱弥漫，但现在影孤寂间。当天多么激情，今天却是冷，冷雨湿我身，身躯已习惯，惯了孤情，寂寞又继续弥漫。又继续离梦， 旧单车老情歌，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潘美辰的《黄昏》。旧单车老情歌，带着各位重温往事，回味青春。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